嗨，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今天这期节目呢，送给正一个人在外读书的同学们。 叫做一个人在外地读书是什么感受？这个我很有发言权呀，就说的是我嘛。 对，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对，但莫大人就没有了呀，莫大人是在本地，家乡本地念书。 哎，想想还真的是，最少周末还可以回家。 嗯， 看看大家的故事吧。第一首歌叫做《月光》，来自李健和邢天硕的。这是一首翻唱歌啊，翻唱自羽泉的歌好像。 轻声唱，哦，无论走到任何的地方，都别忘了故乡。是什么力量让我坚强，是什么离去让我们悲伤，是什么。 这个朋友他叫做静水流深，他说呢，看到家乡的车牌都会多看几眼。 还真的是在外地看到， 我现在走在路上会多留意那个鲁开头的 啊。我就发现我每次去外地玩的时候都会碰到一帮北京人。 哎呀，北京大爷喜欢玩嘛，就是玩玩这玩玩那，自驾游啊，遛个鸟什么的。 对，你知道吗，我遇到两波人最多，一波是北京人，一波是东北人，就是走到哪都能遇得到。 北京和东北人活得好潇洒感觉。 对对对， 可能这两个口音辨识度比较高一点。 嗯， 哦，迎着月色散落的光芒，把古老的歌谣轻声唱。 不久一定会，他说呢，本地同学羡慕我可以见识外面的世界，我羡慕他们可以一周回家一次。 是吗，莫大人？来讲一下你的感受，讲出你的故事。 啊，我好像真的是一周 回家一次啊。 有没有觉得很爽啊，或者是觉得没意思呢？ 刚刚好吧，这种感觉就是一周在外嘛，然后周末可以回家看这个电视。 那你有没有设想过，如果当初考上了一个离家比较远的大学，比如说海南三亚这种地方，会不会更好一点呢？ 嗯，反正对于我的内心来说应该会很开心吧。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在外边浪的人。 一个浪子结果在北京上了几年大学。家门口 一直在家里。 让我们守望，是什么誓言让我们幻想，是什么风雨让我们流浪。 疯子匪他说呢，对呀，离家远了，受了委屈只能打电话，还不敢跟妈妈哭诉，怕妈妈担心。 嗯，还真是这样。 想起来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有几次真的是忍不住的难过了，就哭了起来，想忍都忍不了呀，那种感觉。 对，特别是在外受了委屈或者有一点不开心的事儿。 我是那种再累再苦都能忍，但是委屈这种事情我是真忍不了的人。 就是被误解被什么的。 对，只要是自己觉得太委屈了，那就肯定就不得了了。但是你说多累多苦吧，也不见得说我掉泪什么的。 嗯，也是。 快回去见爹娘。 下一首了，来自于范玮琪的《宝贝儿，我们不要哭》。 对呀，不要哭。 这句话也是送给所有在外上学的孩子们啊，当你特别累啊，特别或者是遇到事的时候，宝贝儿，我们不要哭。 对，比如像萱草一样特委屈的时候。 对，抱紧自己，自暴自弃。 一时也怕，这么说吧，面对你的离开，直到你只能留我下来，直到你不会回来。燕子飞来，樱花也开，想你的身材。 黑这一生，他说呢，上天把你安排在哪个学校， 说明那里有你该遇见的人，你该珍惜的人。 并没有啊，莫大人并没有遇到啊。 哎，也曾经遇到过 啊，只是不是最后的那个人。 对啊，这个时代很难找到一个走到最后的人， 最后的人还在路上呀。 嗯， 不会因眼泪停住，宝贝，我们都不要哭，好生命如此无时结束。 鲁佳喜他说呢，放学和回家成了两件事。 嗯，还真是，放学之后要回宿舍而不是回家了。 嗯，之前在家里上小学啊上初中的时候，就放学了那就是意味着要回家了，但现在不是了。 嗯，之前都是放学在门口等我，现在变成了放学咱们宿舍见， 打饭啊，去食堂打饭啊，挤啊， 啊，抢饭是吧。 嗯， 一时也怕这么说吧，面对你的离开，直到你只能留我下来，直到你不会回来。哦，燕子飞来，樱花也开，想你的身 体。容嬷嬷她说呢，因为这四年爱上一座城市西安。 啊，西安。 对，这个同学在西安上学。 宝贝，我们 C0317 他说呢，或许就是中秋节当地的人都回家团圆了，唯独你这回家不方便的人一人独抹眼泪。 哦，看着特别远的月亮，思念着家乡。 我之前上大学啊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也是第一次出家门嘛，然后呢就觉得哎，这个上大学没关系啊，就是买个车票回家就好了呀。但是当我真的上了大学之后才发现，真的有很多的同学啊家特别远，有的在偏远山区，就出来一趟老不容易了。嗯，尤其是到春节过年的时候，我们学校还有很多的同学就是不方便回家，或者是买不到票的，就只能留在学校过春节了。真的每年都有一大批同学就在那个活动中心大家一起包饺子过春节。 我都记得我们那会儿都是把那个外地同学带到自己家里来包饺子吃过年。 嗯， 不是把同学拿回来包饺子吃，是和同学一起包饺子吃。 好，生命如此不是结束，只要我们把彼此的 下一首来自梁文音的《月光地毯》。隔三差，他说呢，长假回家得提前买票。还有个同学说提前抢票还抢不到硬卧，就只能站着回去。 对呀，啊，有这个站票就不错了，有的时候。 沉睡的河床，同一盏月亮悬挂在云端，凝望地上，我的泪湿了又干，织过翅膀去世界埋葬。 长这么胖还好意思吃，他说的万家灯火没有一盏为自己而开。 对呀，啊，特别是在大城市里看着城市的霓虹， 嗯， 城市的夜景。 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也是特别有感慨，尤其是北京，你知道这种首都嘛，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望着路两边那么多密密麻麻的那个楼房灯光啊，就好像哎，我的房子在哪儿呢，好像没有，就是未来也看不到希望的感觉。 哦， 因为房价真的太贵了。 哦，对，太夸张了。不过好在现在都有了。 也很小嘛，我住别墅的心愿还没有达成呢。 慢慢来啊，梦里见。 我只能去一个哪个小破村庄买个地建个别墅了，北京是 没希望了。我觉得 可以去外地买，找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圆滚滚牛闷闷他说呢，一个人在潍坊读书第八个年头了，离开家才发现要学的东西好多，要学会与人相处，要学会一个人。同龄的人好多结婚生子了，我呢还要去伸手向父母要学费，有时候想家了却因为心疼路费再忍忍。还好啊，研究生的最后一年了，马上就可以赚钱给父母花了，唯一欣慰的是在这个城市找到了一生的陪伴。可是这也意味着结了婚就要留在他这个城市，还是距离父母远了。 嗯，很走心的一段评论。 对，很感慨啊。 少年他的村长夫人，他说呢，无依无靠的时候内心最强大，打工考证奖学金三不误，偶尔呢也给家长交工资，内心孤单日子红火，靠自己过得特滋润。反观毕业三个月后的现在，悲宠的像一个幼儿园的宝宝，全靠家里接济，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 呵呵，看来一个人在外能让自己变得坚强啊，变得独立。 真的是无依无靠的时候就好像就是无知无畏嘛，就那种有要闯天下的心理，但一旦真正让你自立的时候，又开始畏手畏脚，想着想大了。 对，就感觉一个人的时候什么都行，看来还是要多靠自己才好。 下一首歌了，来自于谢安琪的《喜帖街》。 忘掉种过的花，从新的出发，放弃理想吧，别再看尘封的喜帖，你正在要搬家，捉得起人应该接受，都有日倒下，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 做个小太阳啊，小太阳。他说呢，每次父母送我去车站，进了检票口根本不敢回头，怕自己忍不住泪奔，更怕他们看见我流泪哭得更厉害了，所以毕业了我果断回家就业，现在跟父母在一起了。 嗯啊，这个朋友是毕业了回家乡就业的。 对，就比较恋家的孩子嘛。其实我觉得很多地方生活挺安逸的，比北上广这些城市要轻松很多。 那就要看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你是想要这个拼搏进取的工作呢，还是说想要安逸一点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好。 为什么我现在只想躺着呢？ 北京滩那种。 对。 千边那只画出火花的玻璃球，他说呢，没有亲戚，没有依靠，人脉全部重新建立，委屈自己憋着，有时候多希望自己可以回到从前呀，报考一个离家近的地方，小假期也能回家和亲朋好友唱个热歌喝老酒。 其实 我觉得刚到一个陌生地方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受，但是你待时间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好像多了个家乡一样，有了新的人脉，新的朋友，新的圈子，新的生活方式，换一个感觉生活其实也不错。 我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其实你刚才说的这种感觉对我来讲也是可能的，但这个时间会很漫长，就像北京一样、已经十多年了，我才逐渐有了一种家的感觉。但是你说要我去旅游去到哪个城市觉得不错让我留下来，我应该不会留，就是那种感觉、 这一点可能我们两个不太一样。 对，所以走不到一起去、 哦，七年之痒了是吗？想想我们真是做了七年节目。 哎，不要再重复这个话题了，不想面对。 下一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一封家书》。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现在工作很忙吧？身体好吗？我现在外地。 瘦成九十斤的大可爱，他说呢，想家了忍着，委屈了憋着，生病了自己去看，尽量让自己不要去羡慕别人。 田大优我觉得说的特别对，他说一旦失恋了感觉自己失去了全世界， 这个城市只看到了这一个人， 对，然后还抛弃了我， 跟这个人一旦没有联系了好像就生无可恋的感觉。 妈妈一定在广场称霸，你就是小区的一朵花，你们就别再催婚了，婚姻大事我从没放下，现在有个不错的姑娘，把照片发你们。 手指尖的一抹阳光，他说呢，就是第一次感觉自己是大人了，不必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和父母商量，也是自己独立的第一步。他说的这个感觉我觉得在我来讲，让 我如果我说的话，我会觉得是上大学之后每个月都有自己的零花钱了，而这笔钱怎么花完全取决于自己怎么安排，这让我会觉得独立，然后呢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大人了。 那个时候才有这样的感受。 街坊邻居还好吗？替我问候他们吧。 何处相思苦？他说呢，孤独、寂寞、冷。 爱撒谎的小四，他说呢，读书时没有感觉，毕业以后呢，发现别人提到那个城市，就仿佛提到自己的家乡一样。 第二个故乡。 就像我刚才说的，对，多了个故乡一样，也挺好的。 回家好了，先写到这儿吧，辞职经理，辞职经理，辞职经理。 这个朋友乔博洋洋，他说呢，我在美国五年了，想念国际庄五七路的板面，早上热腾腾的煎饼果子，那必须是两长两淡，我自带，多搞薄脆，多搞酱，少量葱花，无辣椒。在海外读书，最想念的还是国内的亲朋好友和那世界第一的中华美食呀。这个读书更远了。 我之所以不出国念书的原因就是我舍不得家乡的美食，说的好像我能出去一样。哎，不过说真的，我觉得如果真的决定去国外念书或者工作的话，真的很舍不得家乡的美食呀，我们中华美食博大精深。 对，我就记得那会儿有那个在外留学的朋友，每次这个回去的时候都要带一箱老干妈，然后有的时候有朋友去看他还要带啊。对 对呀，好的，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张栋梁的《爸爸妈妈》， 很走心的一首歌，送给你们。 就是吃不惯学校的饭菜，特别的想念爸妈做的家常菜，有时候心情低落的时候就特别的想家。还记得老妈说的一句话特别暖心，说想回家就回来吧。我一直认为读书是为了更好的回家，所以即使一个人在外地也要过得好好的。 嗯， 真大，爸爸妈妈多苦也撑起了一个家，我的一点点错。 这个朋友他说呢，刚上大一的时候不爱麻烦别人，自己去门诊输液，睡着了血回流了很多，给自己疼醒了。 就是在外边没有，可能一开始也没什么朋友之类的是吧，没有人帮忙照顾自己。 嗯，这个真的好难受呀。 嗯， 偶尔我没回家或工作到天亮，偶尔你慰问的电话让我充满力量。 滴滴豆他说呢，一个人在外地读书，然后遇到了同样的一个人在外地读书的他，然后体会到了那种叫归属感的东西。我的初恋可能也是我的末恋了，从小就梦想将来能够嫁给初恋，所以呢20年间拒绝了好多男孩子，朋友们都觉得我的想法太过于童话，可这个童话眼看就要变成现实了，希望大家能够祝福我们，宋先生我爱你。 嗯，也希望宋先生能够一直这么爱你吧。 对，又一个美好的、浪漫的童话故事呀。 对，其实只要你相信童话，童话才能在自己身上实现的。 父母的伟大始终不要求我们报答，父母的伟大穷我一生也难以报答，我们要把握时光来疼爱爸爸妈妈。 喜欢晒太阳的雪族他说呢，因为自己在外读书嘛，所以做得了一手好饭，可能是比较喜欢吃家乡菜吧。 嗯， 天下父母都这般期盼着我们啊，我们已健康成长，快来祈祷父母长命伴随啊，请记得要常回家看看爸爸和妈妈，简单 丹尼2002他说呢，家在广西，大学在四川，每次长假回家先是坐大巴，然后转飞机，最后再坐动车回家，每次都累得够呛。有一次飞机因为种种原因延误了7个小时，天知道，一个女生拉着和自己差不多大的行李箱，独自一人在机场等了9个多小时才赶上了飞机。尽管如此，回家的喜悦还总能掩盖住归途的无奈与不安。嗯，这感觉就是这样。 对呀，归心似箭呀，我觉得再折腾哈，再折磨，再煎熬，都挡不住回家的喜悦。 其实呢，只有在远离家乡读书的时候啊，突然要回家的那段时间，或者在回家的路上，才能感觉到那种想要回家的兴奋和冲动吧，是别人体会不到的。 请给我多一点时间证明给你们看，请原谅我的能力有限，还要努力啊，偶尔我没回家。 天亚凡他说呢，在外地念书，从此故乡只有春秋没有冬夏，从此过上了只报喜不报忧的日子，从此呢，宿舍成了你在这个城市最后的依靠，再也不能任性了，没有人会在你耳边唠叨了，你自由了，但却还是会想念那喋喋不休的唠叨。 嗯， 离开家乡，连妈妈的唠叨都成为一种失望。 最后一条留言了，炮火月他说呢，委屈自己憋着，没心没肺的活着，别人说我冷血不想家，其实呢是怕想念让时间过得太慢。 嗯，我觉得这句话也是特别能够说明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了，可能也是所有人的心声了。 嗯， 希望大家这期节目能够听得暖心吧，那送给所有在外念书的学子还有工作的朋友们。 对啊，让莫大人和萱草的节目陪着你们，在陌生的城市不孤单不寂寞。 嗯，是的。好的，那我们这一期的酷音乐调频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 下期接着聊，拜拜。 嗯，拜拜 妈妈。